想起删了保重，你话都没说，却哭了很久很久。我喜欢坏坏的女友，我喜欢自己的感受，你单纯太过犹豫了那些温柔。你消失在我们那天，从此就没有再见面，好长的时间再没有你的来电。再后来就我的房间，舞池里跳动着音乐，熟悉的侧脸，哦喂耶、迷人的笑脸，心有瞬间又难能靠在陌生的肩。黑色的眼神，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，在谁的怀中会有感觉，被爱的深夜我最想念。明明是为你才会改变，却回不到从前。你话都没说，却哭了很久很久。我喜欢坏坏的女友，我喜欢自己的感受，你单纯太过多余了那些温柔。你消失在我们的街，从此就没有再见面，好长的时间再没有你的来电。再后来酒吧的房间，舞池里跳动着音乐，熟悉的侧脸，哦喂耶，迷人的笑脸，心愿实现，用力的靠在陌生的肩。黑色的眼神，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，在谁的怀中会有感觉，被爱的深夜我最想念。明明是为你才会改变，却回不到从前。然后我安静的发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语言，曾经你纯真的永远，让我不顾一切开始怀念。迷人的笑脸，吸引视线，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肩。黑色的眼神，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，在谁的怀 Yeah.